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回到现在，061没有说话，留给他足够的时间沉默。池小池叼起一根牙签，想他的心事。061把池小池的举动看在眼里，心也微微一动。据他所知，池小池有抽烟的习惯，虽然不算成瘾，但在他进入思考状态时更愿意叼根烟。程家当然不缺待客的好烟，但池小池自从做了成员，为了保护他的好嗓子，除了在试探杨白华时抽过两口，再没沾上一次。想到这里，061一颗心变得格外柔软。他这样忍耐克制，但在他不安时却没有朋友能陪在他身边。池小池出神检，丝毫不觉得自己身侧有了细微的数据流动。061的身影由虚变实，站在了池小池身侧。那个孤独的灵魂全在成员的体内，安安静静的，只有那根牙签被他咬得咯吱咯吱细响不止。061伸手探向池小池的肩膀，想要以新朋友的身份安慰安慰他，但只探到一半，他的手便缩回了，只剩一丝残存的数据流悄无声息地没入池小池的肩膀，消失殆尽。好在061及时想起了池小池对肢体接触的厌恶，规避了一场可能的麻烦。池小池似是察觉到了什么，他扭头看去，看到的只有浸在黑暗中的房间。他还未来得及转回来，口中牙签竟然凭空消失了，被一丝草莓味的香甜取而代之。池小池呜了一声，把嘴里的东西吐出来。一根棒棒糖。池小池想也知道是谁搞的把戏，他不禁乐出声来。 叼什么不是叼？ 池小池想想有理，又把棒棒糖塞了回去，慢慢舔着。 这糖从哪儿来的？ 那杨白花的好感值换来的。 池小池舔着棒棒糖，批评061道：“ 六老师带头违规，没有师德。” 061轻咳一声，配合他的表演。 师德是对学生的，只有你才是我的学生。 池小池非常感动。正要抒发一下情感，就听他尊敬的66老师说：“ 吃完了去刷个牙，抓紧时间再睡一会儿。” 池小池并不是很想睡，他继续慢慢地舔着他的棒棒糖。061看着他吃糖，脸竟然渐渐热了起来。池小池好像根本就不会好好吃糖，拿着根小糖棍又舔又咬。尤其是他重新调回漫不经心频道的眼神，与他的动作配合，透着一股说不清的郁气。好好的一根糖落在池小池手里，可以说是受尽屈辱。061有点看不下去了。 你好好吃东西。 但池小池对自己表现如何颇不自知，把吮得透明的糖果从嘴里拿出来。 算了算了，只要记得刷牙就好了。 直到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池小池神清气爽地打开手机，才发现自己错过了昨晚的一场大戏。抄袭者的身份被扒出来了。曝光速度如此之快，主要得怨杨小燕。杨小燕在网上也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词曲作者，她的虚荣性子又摆在那里，歌被云都买去的事情足够他吹上一年了。 新歌卖出去了，这回终于有钱能够买心心念念的小裙子了。 这条微博的发送时间和云都提供的合同日期是同一天， 还在制作中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听到成品呀，期待 NG。 同一天，唐欢发布微博 PO 了一张自己在录音室的图。除此之外，杨小叶转发了唐欢出道5周年的抽奖微博，甚至还在唐欢的新专发布微博下评论。 终于听到了。 尽管没有点名他的新歌是卖给谁的，但按照时间线捋下来，所有蛛丝马迹全部指向了杨小燕。这世上本就不乏闲人，唐欢的粉丝也急于找到这个让他们的 idol 背上抄袭名声的始作俑者加以讨伐。更遑论唐欢的东家云都自然想让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。就这样，杨小燕被揪了出来。既然姓名已经曝光，唐欢工作室干脆趁热打铁，再次更新了微博，把连夜拟定好的律师函放出。被告的姓名赫然就是杨小燕。看到满天飞的实锤截图，池小池没什么诚意的表示：“ 恭喜，一炮而红 ，C 位出道。” 他太清楚。在这些谴责的人中，真正为抄袭而感到愤怒的人少之甚少。网民想要的是热闹，工作室想要的是利益。之所以杨小燕要牺牲，当然自己作死怨不得旁人。石小池的局实际上是给杨小燕留了退路的，只要他不伸手偷，任石小池设下多精妙的局，杨小燕都不会折进去。一大早，杨小燕的手机响了，她昨夜熬到后半夜才勉强闭上眼，尚不知网上自己已经被扒掉了一层皮。她睡眼朦胧地接起了手机。 喂。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儒雅男声。 杨小姐。 杨小燕看了眼手机，发现是陌生号码，以为是前几天自己买的快递到了，暗自嘀咕怎么送得这么早呀。 放在门口吧。 这里是云京市定山人民法院，这里有一桩和您相关的民事案，将在1月10日开庭，请您及时到定山人民法院来领取开庭传票。 杨小燕不等他说完，一把挂断电话。片刻，电话又响起，杨小燕再次挂断，并手忙脚乱地把这个号码拉入了黑名单。 传票？什么传票？云都的传票？他们真的把我告了。 他抖着手想要去微博看看云都工作室的动向，谁想刚一进入微博，如海的私信和评论就把他的手机直接冲到死机。 抄袭狗你好啊，起床了吗？今天有没有受到良心煎熬啊？ 这个行业就是被你这种老鼠屎搞臭的。 只看了两条，杨小燕就退出了微博，慌得直哆嗦。 他们是怎么发现是我的？还要传票？不行，我不接，我不能接。只要不说不就可以了？只要我不去，他们就没有办法开庭。这件事，或许就能躲过去。 小时候就是这样，自己去别人家里玩，弄坏了别人的东西，他只要把东西悄悄拿走，或者干脆躲起来，就不会有事情。杨小燕不敢惊动还在床上睡着的舍友们，流着眼泪从床上溜下，蹲进厕所里拨通了杨白华的电话。她一开口就是痛哭流涕。 哥，小陈哥那边怎么说？你找到他了没有啊？他答应帮我了吗？哥，你快救救我。 早晨，池小池正在吃早餐时，杨小燕直接打电话来了。池小池把手机调成静音，塞进睡衣兜里。等他回房换衣服，再拿出手机查看，上面已经多出了十几条未接来电和微信消息。 小陈哥，你在吗？小陈哥，接电话，求你接电话，只有你能帮我了。我不该拿你的东西，我知道错了， 你能不能原谅我这回啊？ 池小池拿着手机进了衣帽间，除了在挑男人的眼光上极差，非常需要沙普艾斯来盯一下眼睛。成员很有那么点文艺小清新的品味，衣帽间里的内容很充实，搭出一身得体的衣服不难。池小池一边从衣柜里选衣服，一边打字回复杨小燕： 你拿的不是我的东西。 得到了池小池的回复，杨小燕如获至宝，马上打进了电话。池小池接起，口吻平淡： 刚才不方便接电话，有什么事吗？ 听到成员的声音，杨小燕心里燃起了熊熊的希望。 小成哥，我知道你跟哥哥的关系了，你们不要为了我吵架，这都是我的错，跟我可无关。 你想多了，你没那么重要。 杨小燕被呛得一僵，小心翼翼地问： 小成哥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 我该气什么吗？